其实不算什么，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不相信爱情。一辈子很长很长，时间可以改变很多。总要学会一个人生活，能陪你厮守到老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出现的。 回头是陌生许多嘴脸，垂头是自己一双脚尖。我要的攀山跨海却未见， 就喜欢看一些傻白甜了，已经不敢看很虐的文章，甜甜蜜蜜不是挺好的吗？生活就已经够虐了吧。这一首歌也挺甜的，可乐戒指。 星宿在天上写诗，浪漫到放肆，嘴角的吻还未湿，我害羞掩饰，我调整了我坐姿，假装更矜持。你的紧张，你的攻势，就像个孩子。

倔强的，因为我真的能。

带来笑脸，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？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？ 明白我，情同两手一。

时间如何，代价是什么？太阳拉下帷幕的时候，勇气我比谁都有。我会拥抱太阳，不怕被那炙热融化。我会仰望月亮，反射着秀丽的彩虹。我会坚持信仰，即使梦想已经遥远。我会始终坚强，生命太出美了。生命太出美 在涌现，我唱歌永远。 渐渐降临的时候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钟声慢慢敲响的时候，回味有所欠缺。我就像只蝴蝶，没有去路，干脆放下了衣服，洒脱的做回原来的自我，感觉在飞舞。我就像只蜻蜓在水中。 四周一片漆黑，钟声慢慢敲响的时候，回味有所欠缺。 我就像只蝴蝶，没有翅膀，干脆放 到没有去的路，而我飘啊飘啊飘啊飘，飘飘又浮浮。 我就像只蝴蝶，没有去路，干脆放下了衣服，洒脱的做回原来的自我。 随着轻轻的风，

受伤，懂遗忘，懂坚强，懂得放，回头看好多温暖目光。一半已经长大，一半还在过往，一半的我碌碌忙忙，和成人们一样。最开始的地方，最动心的凝望，谢谢你陪我再不忘初心的理想，谢谢你陪我再不忘初心的路上。 我清澈。